今次好多嘢讲啊，老细，喂喂，我成日咧，每一次翻嚟就咁讲唔好啊，我系荣少， 系我系 大地，几次我都冇提我自己，一嚟到就讲，喂，睇翻嗰张图先， 嗯， 但呢个咧就系咧好多时人蛇偷渡嚟香港咧嗰条路线嚟嘅，嗱，你见到嗱，我哋首先由 A。B、C、D 嗱呢一度睇啦 ，A 嗰度咧， 赤灣 一上到嚟咧就接近呢、這個叫做咩爆角咀啊，龍鼓灘嗰邊，即係總之去呢邊咧就可能去屯門嗰邊嘅，跟住好啦，到下白泥上白泥，即係呢啲我哋嘅流浮山嗰度啦跟住再上啲咧紅樹林嗰度咧，嗱紅樹林有故事講啦， 嗯， 因為你知紅樹林其實個景色都唔錯， 係 係啊， 睇日落 天美仔嗰度。 好多人咧喺嗰度咧就落水嘅，咁、好啦，咁跟住落水浸瓜咗之后咧，咁就啲尸体就挂咗红树林水退咧，就一件件喺度。 系，但系嗰条 好恐怖， 嗰条线最短啊嘛。 系，但系就最就系但系就最严，因为喺嗰度咧个位置系好多公安做边防喺嗰边嘅，系啦。咁点解我要俾大家睇一睇呢张图咧？就因为我要讲下一个故仔。好，再去啊！嗱、這個、呢 个 咧，我就登揾呢个阿孟雄兄咧，就整一幅咁样相啦。 一条泳裤，两个波， 两个乒乓波， 系啊，好望望够啦，哎，反咪翻翻嚟先。 系 嗱，刘梦红咧，香港咧叫期货之父啊嘛。 系啊， 系 好啦，咁咧，我又想讲咧呢个人嘅偷渡嗰个故事啦嗱、先人，你之前都同我倾过偈啦，偷渡要啲乜嘢？游水啊！ 游水，游水先要准备条单车内胆。 嗯， 乒乓波。 嗯， 或者或者嗰啲唔要嘅气球嘅内胆。 系啦，跟住我就真系 浮得嘅就要。 跟住我就行埋问先，喂，老先，咁点解唔整个车胎啊？个先生话：，妖，唔想咩咁大条，点带啊？ 你啦嘛，咁大条车胎系咪？你咁大条车胎，你点样收喺个身度啊？ 系啊，你我哋而家即系呢啲叫车胎啦。嗰时真系咧，如果你真系要用浮嘅嘢咧，其实选择真系唔多。 梗系啦， 咩物资缺乏啊嘛。 咪佢以前系你嗰个关口户籍咁严，你每一个地方你要逃避嗰啲人。 系啊，左闪右避啊， 左闪右避噶嘛，有人你唔系嗰个地方人，你冇晒嗱。第一，你系譬如你喺大角咀，长沙环，你去长沙环，你去长沙环，你咪长沙人嘅人，你冇长沙环嘅咩嘅饭票啊，冇嗰啲嗰啲嘢，冇得食噶，你唔会有人卖俾你喎，有钱都冇用喎。我哋以前翻乡下，一去报完公司，屌一大啖乜叉嘢嚟嗰啲，我以为要我做功课添，要嗰啲粮票咯， 两米三两米，两米三两米， 系啊。 好啦，咁跟住嗰阵时候咧，阿毛雄兄咧就系你讲冇错啦，乒乓波加埋嗰个单车嗰个内胆 咯， 游落嚟一条泳裤。好啦。佢游緊嘅時候咧，其實大部分咧，大家可能唔知道、因為泳少咧，即係叫體魄都可以，因為我上年都前年啦，都仲有游到海泳嘅。我游 2.6 公里咧，我就想死咁滯。上到嚟真係抽啊，係 2.6 公里，其實唔遠噶，2.6公里。但係頭先我哋嗰啲路線咧，摸埋都7-8公里，甚至乎10公里、10几公里都有噶，甚至乎係20几公里都有噶。有啲路線咧好遠嗰啲咧，因為落到水，你唔係朝頭早落係嘛？你係夜晚噶啦，半夜落嘅話，咁你落水嘅話，其實你唔知道游去邊噶，只不過有燈光嗰度，可能你唔係直線游，同埋你知啦，喺海度游咧，有暗湧有浪啊嘛，時飄向後，咁你游嘅力度就更加之大噶嘛。好啦，大部分嘅人咧，原來咧。唔系唔识游水浸死，大部分嘅人系识游水游得好劲，但系游到劲到地步咧就脱力， 系 虚脱同埋失温。 我两个表哥都系游水落嚟嘅，佢话佢初初要准备嘅，跟住好似人跑啦马拉松咁样， 啲人真系珠江都有啊，喺广州珠江啊，系啊， 练到出汗， 系啊。 游到出晒汗，日日系咁练足几个月，练足成大半年先开始落嚟。 所以嗰时广州咧，六几年、七几年，好多人去珠江都游水嘅。 系啊， 一游唔系游一十零廿分钟，唔系健康地游水， 游出汗咯。 三四个钟，两三个，佢哋预咗系打嗰个泳术个底子咧，就去偷渡 啦。咪即 系 练耐力咯。 系啊系啊。 所以点解中国咁多年嗰阵时咁多年都冇嗰啲咩游泳杰出选手，因为游晒落嚟香港。 即几坚嗰游晒落嚟香港， 呢个 get 嚟嘅呢个。嗰时咧，阿孟王兄咧就话咧，佢话游到咧差唔多，佢话都去到八成噶啦，佢、四肢系冻啊，直情系冇知觉嘅游到。 系啊， 跟住佢直情，跟住佢点样咧？佢自己咧。为咗呢个嚟香港呢个资本世界咧，跟住去唱歌啊，立定决心不败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停咁唱住呢啲歌吓、 即系鼓，即系 揸啲主胜负，即系不停咁唱住， 不停唱， 系啊，即系鼓励自己。 其实嗰条车胎同嗰啲乒乓波咧，系帮你唔到咩啊？你识游水就知啊，因为其实系俾个安慰你。嗰条咁嘅车胎， 我觉得去到中间嗰度咧，因为你抽筋啊，其实你浮都冇用啊。唔系因为你浸死，系因为脱力喺嗰个位置，你自己冇晒力抽筋而死，或者你虚脱而死。 唔系啫，大家都知道浮水咧，你系放松人啦、放松你条腰都系有少少力，要挺高嘅人噶嘛。你连挺高条力都冇，你浸死有鬼啦，系咪先？ 所以咧，我嗰时成日谂咧，如果嚟逃到嚟香港嘅人咧，通常有三类型嘅人嘅。咁三类嘅人咧。啲三类点解后来会令到香港经济起飞呢，就是靠呢三类型嘅人发大嘅、第一种就系体魄过人，即系佢本身系好劲嘅，嗰个体力好劲嘅。咁、你唔使用脑，你体力劲，你都可以游水过嚟啦、或者你跑山跑快过人，跑快过狼狗，咁你咪嚟到咯。第二种咧，智力惊人，即系话。我计啱嗰个公安行几多步，我计啱咗个太阳边度升，我计啱咗个暗涌系几时到，呢啲咪智力咯，计算全部计算晒，跟住咪嚟到香港咯，系啊，计好晒。第三种咧最劲呢个胆识惊人，我唔怕死啊，我死都唔怕，我一系嗱，即系等于有两狗追，你咧就真系碌木，只狗追，只狗咬到埋嚟。搏佢啊！即系你咁劲嘅胆识，咁你咪呢三种人。 始终个百零三种都唔系，我真系佢死鬼咗，咪捉佢访问啊！你点嚟 嘅？有第四种嘅腐碌啊！ 又长嘅真系腐碌啊！跟住都马路行。 呢三种人咧，可以有三种都具备嘅，又好体力，又好胆识，又有脑。但系咧，其实咧最紧要一样嘢叫运气。因为咧有啲人咧就是、跑夜晚黑俾狗追啊，追下咧跌咗落山崖死都有嘅，鹰鼻嘴啊， 游水嗰啲就俾啲得，俾鲨鱼食乜都有。 而家简单啲啦、一种人得啦、有钱 系， 有钱落得嚟。 好啦，讲嗰阵时候咧，有啲状况咧，我真系睇完之后，我心好噏嘅。就原来咧，有啲人咧游水咧，头先系咪有上百泥下百泥嘅？嗰、个最多系乜嘢？刘博生中乜嘢？ 好 啊，好冇错啊，老师 戒到真好犀利。 呢、這个都唔系最恐怖。蚝咧，你水退嘅时候咧，嗰啲叫蚝田。跟住啲人咧，见到有水退啊嘛，见到咦嗰度落啊，咁啊好啦，爬行上嚟，死啦，一企喺度，捉住咗只脚， 掹唔翻出嚟噶啦， 掹唔翻出嚟噶啦， 水涨咪死咯。 冇错啦，即系嗰啲水精话咧，最恐怖见到个状况就系咧， 企喺度死， 企喺度死， 系啊， 仲有个样系咁样嘅。 你见嗰啲，你见嗰啲蚝田嗰啲系咪有块板嘅？嗰啲蚝艇踩 出嚟噶嘛？冇错， 根本踩唔到啊！嗰啲蚝一踩到成只脚入到。菠萝盖咁就 冇错冇错， 你点掹翻出嚟？ 掹唔到，捽住咗， 系啊，仲要游到，你都游到脚软咯喎，游到过嚟都脚软，仲俾啲淤泥捽住啊！嗰啲浮泥咧，冇可能死紧嘅嗰啲。 所以嗰阵时候我听人哋讲咧，话呢个奥氹大桥啊、氹仔桥咧，系咪中间高咗嘅？有啲船哥啦，佢话如果好多人自杀咧，跳咗落嗰个海入边咧，系搵唔翻条尸嘅。我冇理由啊！你澳门出名嗰个海港系浅水，佢话就系因为浅水，嗰度得三米深、两米深、三米几、四米深，一条路系俾人捉住咗，可以插桩冲落咗去捉住，跟住你上唔翻嚟啦，跟住你个尸首永远都喺嗰度嘅，系唔会蒲翻上嚟。 系啊，咦？唔系奥冚大桥好似七二年通车过， 有啲人自杀喺嗰度跳咯，系啊，系啊，就系永远都上。咁其实我哋所讲就话嗰啲人嗰个毅力系好犀利嘅嚟到香港，所以点解后来阿林鸿自己都讲啦，佢话每次我遇到大风浪。期货市场失利或者 做咗， 甚至乎被人拉入坐监。我谂一谂，我死都唔惊，我惊你乜嘢啊？你而家咪拉我出枪毙啊嘛，坐监啫。所以点解佢嗰人咁执着，同阿当日阿梁特斗得咁紧要，就是、因为我都唔怕。 要执翻嚟嘅啫嘛， 执翻条命冇错。佢话都落到，都话啦，上水嘅时候，佢系成身僵硬晒啊。佢话好在真系有人去接济佢，先至顶得到个关。如果唔系就悭咗噶啦，嗰人系啦。好啦，咁其实呢啲故事想讲俾大家听咧，就系、是、当日咧，其实要生存唔系一个咁容易嘅事。好啦，咁嗰时好啦，啲人嚟到香港之后咧， 我哋有个地方叫华山，好，再去图啊。嗱，呢个魏康啦，后生时候样啦，偷渡啦， 靓仔下 喎，都靓仔嘅 ，OK 嘅，继续佢啊。嗱，呢个就啱啱我哋嗱，而家我讲咗咁多嘢咧，你睇呢四条路咧，你又有 feel 啦，我有感觉啦。 鲨鱼咯，俾大鹏湾， 系佢成讲明咧，边度被警察，边度就要行山，边度遇鲨鱼，边度遇咗狗啊，咁样咁呢个几好嘅咧制作。嗱，左手边咧就中山啦，去澳门啦，就魏康条路线啦，啊就系啱啱啊大飞讲啦，屋企人嘅路线啦。第二条路咧就系刘梦红嘅路线啦。第三条路就荣少爸爸路线啦。第四条路咧我就暂时未接触到人系呢个路线啦。但呢个路线系比较最危险嘅，因为点解咧系鲨鱼嘅，系啦，同埋嗰边嘅浪都急嘅，听闻都几危险。 大鹏湾系好迟啲人先由嗰边过嚟嘅。 系啦，因为 我表哥咪行呢边过嚟 嘅。因为呢边过嚟咧，咪当日咧，其实有一拣唔拣呢度嘅。 嗯， 因为嗰个水流好急。 嗯， 比较危险啲。 佢喺嗰边过嚟。 好，翻翻嚟。好，下一张图啊，再啲图播唔晒啦。嗱，呢个咧，点解会俾呢张相俾大家睇咧？就系当日咧去到华山，香港有个地方叫华山，大家唔知道。下一幅图先，好似系华山张图嘅，我系。系啦，嗱，睇呢张先。 粉岭。 嗱，老鼠，嗱呢个就好耐嘅地图嚟噶，呢个地图咧讲紧系六几年喺《星岛日报》嘅。 嗯。 咁啊，老鼠岭就系讲喺上水啦，嗰度啦，你见到啲火车桥啊嗰啲，但系而家嘅大概平斜嘅位置咧，我估计吓。咁当然咧，个华山咧就喺个咩地方咧？就系嚟到香港之后嘅一个山头，好多人聚集喺嗰度咧，就等一啲朋友或者亲戚 接 嘅。系啦，嗰、那个一个我哋叫做聚脚点。好啦，咁当日咧呢、這个位置咧就大逃亡潮六几年嗰次，六二年嗰次咧就最高峰聚集咗几万喺度。 哇！ 咁跟住咧，港英政府觉得唔掂啦，就揾人去驱散呢啲人。 嗯、 但呢啲人天衣顿足，难道哭，即系话唔走，甚至乎下慢慢喺度，啲差佬都冇符啊，去到冇符，跟住就开始咧要做个动作，就系、是、要好似咧。你有冇见过啲牧羊犬啊？翻翻嚟先，啲牧羊犬咧，驱散啲羊咧，一只牧羊犬，驱散几百只羊嘅时候系点样咧？即牧羊犬嚟，啲人咪散开咯。 跟住 咧，你走开村，我哋又聚集翻咯。跟、住你嚟又散开，跟住聚集翻咯。不停咁做紧呢个动作咯。咁、我哋喺冲，即系走去拉人嘅过程当中咧，咁就。好，头先上一幅图啊，即系之前嗰、那个两公婆嗰幅图。嗱、呢一个咧，佢哋个老公就嚟咗香港先嘅。 嗯。 咁啊，太太就带个仔，同埋带个十二岁个女。 嗯。 嚟香港，咁、就个老公去接济佢哋啦，就遇到咧差人围捕啦，咁就冲散咗个细大女，就唔知去咗边。佢哋咧就喺度喊揾紧个大女。好啦，警察咧发觉咁样。所以就好似啲狼狗捉羊咁唔掂啦，就开始咧就拉成人墙嘅手扣手，好翻翻嚟先，系啦，翻翻嚟先，系翻翻嚟，系 operator 翻翻嚟先，系啦，系唔该，系咁咧手拖手咗，我同你咁样啦，咁、捉成人墙啦，一排咁人墙咧，就慢慢驱散佢哋，要佢哋捉佢哋咧翻大陆，咁咧佢哋就发现咗咧，佢个女女咧就喺。驱杀嗰埲墙嘅后边， 嗯，即系已经去咗香港啦。 系，佢哋已经喺香港嚟，华山系香港嚟嘅。咁、就已经佢哋三个就见到个女喺度，俾嗰啲军咁围住咗， 嗯， 个圈入边， 嗯。 咁我就咪嗌佢哋，你放我个女嚟啦，你俾我嚟啦，就影到呢张相啦。呢张相当下咧系上报纸嘅， 嗯。 咁跟住呢啲相你知啦，一幅相片系表达嘅嘢比千言万语更加之震撼， 嗯。 咁啲人就真系。开始嚟了啦，咁就甚至乎金融咧喺明报嘅社论入边咧都讲明咧就话要接济呢啲人啊，十万火急啊，要大物资，所以嗰阵时候咧明报咧个报社咧就变成咗个中转站，系讲嘅好多嘅外国啦，好多嘅人咧嘅物资或者钱系拱晒去明报个报社嗰度咧，希望查梁容波帮手去救佢哋嘅，系啦。咁当然啦，个三万人咁跟住后来又俾人围捕啦，有啲人走咗啦，到最尾成万人咧俾人捉咗嘅。好啦，捉咧，咁你捉咗之后，你都要谂办法安置呢班人噶。好啦，佢就谂住即报即戒，咁你今日捉你，听日戒，咁你都仲有一晚啦、啊。咁就捉晒去嗰啲咩训练营啊，乜总之有地方就捉佢哋去啦。咁咧好正嘅嗰阵时候咧，讲明我捉到你，总之我俾你食两餐饱饭，系用自助餐形式，摆晒啲饭啊，唔系，总之摆晒啲香肠啊、鱼肉啊、罐头啊、菜，成排啊，咁你谂下啦，咁嗰啲基民见到会点啊？搏命斩、有关记录过咧，食咗三个包，三个大饼， 七碗饭，几多斤肉食完之后咧，第二日咧， 即系好易死嘅。 上架车嗰时倒闭咗，冇死咗。 你过得太耐，唔可以食咁多嘢噶嘛。 跟住啲人都话咧，就算我嚟到香港，我就算我冇得嚟喺香港逗留， 食翻餐， 系我呢个 食翻餐， 饱死好过饿死啊嘛，系咪先？饱死投胎报到饿死啊嘛， 因为中国人嘅特性，所以去泰国铲下， 系啦， 好一个盘嚟 铲，铲下。 喂，讲讲下咧，又到四千元，我都唔知讲到几多次先完。好啦，嗱，我先同大家下一次咧，我哋一定会讲完噶啦。咁因为我哋仲有其他节目要去做录影啊。好，下一次翻嚟继续讲埋我哋嘅大逃亡潮，转头见。